Sing Life is Roller Coaster。我把这首歌当作是给工作到这个时间，在下午的时间当中会有一些疲惫，已经开始有些许烦躁心情的人，也同时把这首老歌呢带给在微信平台上面点播英文老歌的风吹麦浪。Life is roller coaster， 我想只要是在平常的状态下听到这首英文老歌，我相信很快可以让你跟着它，让你的心情变得明朗起来，保持微笑状态哈。下午好，欢迎您继续开收音机，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。这里是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，你好，我是戴毅。 如果问我死后的愿望还有什么好留下，我立刻回答，一个好孩子在地球上，好孩子你要听话，要有善良的想法，毕竟我无法时时刻刻看护在身旁。我要给那个警钟找一个贴布衫，走多了崎岖的路也不觉得害怕。我要给那个好灵魂一副好心肠，看见的美丽风景全都舍得分享。 小时候你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梦想，想要练会绝世武功，最起码要练会金钟罩铁布衫，拥有硬气功。其实长大之后发现，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金钟罩铁布衫，我们需要的是一颗学会互相体谅的好心肠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为别人考虑，别人也会为你考虑。前面刚听了一首 Life is Roller Coaster， 也曾经是收录在 SHE 的最爱冬日音乐纪念册专辑当中，我记得那是我初次感受到了 Ronan Keating 声音的魅力。 曾经拥有如今在是抛在身后，最牵挂的是你，闭上双眼把你想得一次又一次，不。 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。 和你一起唱，下午的3:13，刚才听到的来自于哈利与程庆的一首老歌《不敢停止想你》。刚才提到的 SHE 的老专辑，也让微信平台上面的红雷想到了当年那张《最爱冬日音乐纪念册》，你也有买过哈？确实，里面的很多英文歌，对于80后听流行音乐的人来说，可能是确实是我们很爱的一张英文合集，里面的歌首首都经典，首首都好听。所以刚才 Ronan Keating Life is Roller Coaster 让你想到很多对吧？来听歌，继续有请陈绮贞带来这首《告诉我》。

不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，多练点唱功不是更好吗？ 经典的，好听的，爱唱的，下午的一个小时，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。 FM 九七四，和你一起唱， 和你一起唱。 你和谁去逛街，还换了新球鞋，名人贵贵碎碎，说我一生一回，他给你不是每件，就是手机每件，是走马天送我玫瑰，我站更加明显，看一张红了脸，为你下下台阶，不但不说感谢，要我装没看见，看着我的双眼，跟我说一遍，你爱我没有改变，不过一时妥协，不乱方便，保证你不会是燕飞，这一只眼比一只眼，你要再对我好一点，每天说爱我一百遍，平时和我连线，这一只眼比一只眼，而没有时间审美，心疼你就快要崩溃，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。精神分裂，要你安分一点，还心无碎碎念，再乱抛媚眼，会眼袋发黑，别再自我催眠，假装你没看见，花招百变，应付你我觉得好累，这一只眼比一只眼，你要再对我好一点，每天说爱我一百遍，平时和我连线，时间准备，心疼你就快要崩溃，好吧，考虑再给你机会，懂懂懂你的困扰，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，给个生命的拥抱，我就会安静的像只猫，懂懂懂你的困扰，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，给个生命的拥抱，我就会安静的像猫，少装可怜，你就会变帅气的脸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要再对我好一点，每天说爱我一百遍，平时和我连线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没有时间准备，心疼你就快要崩溃，好吧，考虑再给你机会，闭一只眼不要再考虑再给你机会，一百遍平时考虑再给你机会，没有时间准备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， 下午的和你一起唱，听到是卓琳蔡依林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如果说要给卓琳的名字前面加一个头衔的话，我愿意称呼她为翻糖大师，因为翻糖蛋糕做到了真的是极致哈，可以花好几天的时间认认真真做出玛丽莲梦露的样子。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卓琳蔡依林野蛮游戏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下午的3:37，欢迎继续守候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感受一下这个动作，其实有的人会做得很难看，我就是，有的人会做得特别漂亮，像这个动作，还有包括手指头两两分开，脚趾头全部分开，有些人做这些动作很轻松，而有的人就会很难做得到。据说是有这样一种说法，是基因导致的，就像单眼皮双眼皮隐性基因显性基因一样，也有人说是后天练成的，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达人，你可以来说一下哈。如果像之前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动作，一般人来说都可以做得到，但就会做得很难受。好了，到底你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呢？不妨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戴毅来交流一下，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Shawn Mendes Show You。 No, I'm not No, I'm not. They're trying to tell me that I gotta be home when the street lights glow. You can't watch your TV show. I will watch what I wanna watch. No, won't listen to you. Do what I want you to. And I will walk this road ahead 100 miles on my hands. Do I need to show you? Guess I gotta show you. And if you don't believe me now, flip the wood upside down. Do I need to show you? Guess I gotta show you. Swim across this lake, fly through the sky in my Superman cape. Watch me walk across this wire, tiptoe through the coals of a blazing fire. Watch me fly this kite in the rain. I'll jump rope with my ball and chain. Come by and knock on my house of cards. If it falls, I will build it from the start. I won't listen to you. Do what I want. Gotta show you now. Really, really, really gotta show you now. I really gotta spell it out. I-T-S, spell it out. You really wanna see me now. Watch me walk across the clouds. I don'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. Listen to me yell it loud. I really gotta show you now. Walk this road ahead, 100 miles on my hands. And do I need to show you? Guess I gotta show you. Shawn Mendes show you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。 先欢迎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各位新老听友，看到了打招呼的静，还有说句心里话说今天二姐选的歌单选到了你的心里，看来应该是很喜欢上半时段 Robbie Williams 那首 Better Man。还要继续鼓励一下要参加这周日的半马的 Memory。我真的之前照过几次自拍，拍过几次自拍，就是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样的照片，但发现真的好难看，另外半边脸像皱起来的感觉。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基因导致，还是真的可以是像有些人说的一样后天练就而成。好了，回到音当中，有请雅雅孟庭苇。 风吹雨云在动，不下雨就出太阳吧。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，想得远远的天，不下雨就出太阳吧。盼着你念着你，你疼我别让我牵挂。雨不下心也放不下，不下雨就出太阳吗？